攻读博多禄后书第三章。亲爱的诸位，这已是我给你们写的第二封信。在这两封信中，我都用提醒的话来鼓励你们应有至诚的心，叫你们想起圣先知们以前说过的话，以及你们的宗徒们传授的主和救世者的诫命。首先，你们该知道，在末日要出现一些爱嘲笑戏弄、按照自己的私欲生活的人。他们说，哪里有他所应许的来临？因为自从我们的父老长眠以来，一切照旧存在，全如创造之初一样。他们故意忘记了，在太古之时，因天主的话就有了天，也有了由水中出现并在水中而存在的地。又因天主的话和水，当时的世界被水所淹没而消灭了，甚至连现在的天地还是因为天主的话得以保存，只存到审判及恶人丧亡的日子，被火焚烧。亲爱的诸位，唯有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在天主前，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绝不迟延他的应许，有如某些人所想象的，其实是他对你们寒忍，不愿任何人丧亡，只愿众人回心转意。可是主的日子必要如盗贼一样来到，在那一日，天要轰然过去，所有的原质都要因烈火而融化，大地及其中所有的工程也都要被焚毁。这一切既然都要这样消失，那么你们应该怎样以圣洁和虔敬的态度生活，以等候并催促天主日子的来临。在这日子上，天要为火所焚毁，所有的原质也要因烈火而融化。可是我们却按照他的应许，等候正义常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。为此，亲爱的诸位，你们既然等候这一切，就应该勉励使他见到你们没有玷污、没有瑕疵、安然无惧，并应以我们主的容忍当作得救的机会。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弟兄保禄本着赐予他的智慧曾给你们写过的，也正如他在谈论这些事实，在一切书信内所写过的。在这些书信内有些难懂的地方，不学无术和站立不稳的人便加以曲解，一如曲解其他经典一样而自取丧亡。所以，亲爱的诸位，你们既预先知道了这些事，就应该提防，免得为不法之徒的错谬所诱惑，而由自己的坚固立场低下来。你们却要在恩宠及认识我们的主和救世者耶稣基督上渐渐增长。愿光荣归于他，从如今直到永远之日。阿们。